咁咧，我記得我講過，出家有四法，晝夜落事是罪懺悔，琴晚講過。但係咧，《高僧展》裏邊話出家有十樣嘢，咁我不妨咧講下，等大家出家人知道咧，我哋出咗家要做嘅係乜嘢事啊？第一要誦經。出家人不诵经就不是出家人了，是不是？第一要诵经、啊、同时呢要翻译梵典、哦、令到正法流通，这个真的我做不到了，我都不懂梵文怎样去翻译，是不是？还有诵经就可以。第二呢就是要解义、哦、解义都可以，或者我懂那么多就讲那么多咯、啊、为众生解释经义，令大家呢知法修行、啊、第三呢坐禅，有时我都坐下的OK、啊、但是呢我一盘起腿呢脚就抽筋，没办法 OK、啊、外利层言呢、啊、内止妄想这里呢我都做下的，做不做得到，我盡量避免很多外面那些。现在很多徒弟师父、啊、我请你出来吃饭，师父、啊、我来见一下你，我说你不要来了，来你就 要见我，你就来听经，吃饭就不要吃了、哦、盡量避免这些外言、啊、停止妄想。第四呢命律次戒简言、啊、以身作则，示范后学、哦，这方面是随份随力去做，但有很多事呢我又没办法依照古人这样做，譬如我们古人呢就大鞋啊大袜啊，我根本就没办法穿，那怎么算呢、啊、这个就是不是随份是份后学了。不过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穿这件衣服不是发债的、哦，我们穿这些鞋呢是旧阵时那些穷苦人家穿的草鞋来的，变下变下变成罗汉鞋，罗汉下变下变下变成禅鞋，实际不是法制，法制不准穿鞋 OK， 打赤脚这个就是次戒了，不过现在没有谁打赤脚、哦、OK。 第五是护法，扶持正法，不惜生命、哦，咁护法，我哋每个人都系护法啦，扶持正法。第六咧系感通啊，要增修实证，感动天人哦。啊，呢、这个我哋修就喺度修紧啦，但系我哋未证正得果咧，所以冇办法感动天人。不过如果我哋诚心持咒咧，诚心拜佛咧，冥冥中佛在加庇。你就留心留意一下咧，真系法咧系喺度加庇紧我哋嘅，好多事系法在加庇。加庇咧有明感明应，明感显应，显感明应，哦，有好多种啊，冥冥中感应，哦。第七读诵，读诵大乘经典，啊，解义修行嗱。读经胜解义，解义胜在修行。如果你一日从朝到晚去读经，你不知道经里面讲些什么，你就没办法依这些道理去修行。不过都有功德，都有功德。尤其是持咒，你不需要了解个咒的意思，你呢只要诚心诚意去持咒呢，法菩萨自然加庇你的，就不需要说一定要了解个意思，但是这个叫做默咒嘛，但是读经呢最好呢是了解它的意思。譬如说 我很喜欢读金刚经的，所以我呢就专门去研究它，所以呢我就写了一部金刚经的讲义，哦，这样明白了呢，读到那里呢就明白，哦，这里是这样，这里是这样，一路读经一路是想它的道理，功德特别大，哦。有一个宋朝，有一个叫做什么宋朝，有一个叫什么名字我不记得，很出名的这个文学家来，他妈妈呢就死了， 咁佢咧就喺個和尚寺咧就叫和尚念經。咁第日咧，佢就發夢啊，夢見佢媽媽同佢講，佢話：你誠心誠意去請和尚念經。琴日有個和尚嚟同我。觀音菩薩同我念咗半卷經咋，我就想升天啦！而家話俾佢聽啊，咁佢第二日咧就走去嗰個佛寺咧，就去禮謝觀音菩薩啦。佢就同知客師講：琴日邊個法師念半卷《金剛經》啊？個知客師又驚啊！他以為他呃他念半卷《金剛經》，沒有人念半卷《金剛經》，我們從頭念到尾的。後來呢，有一個邋邋遢遢的和尚走來，是我啊，我念半卷《金剛經》，一講完之後，呼，飛走走了去了。這個是誰？觀音菩薩。他是因为我在里面洗碗嘛，洗完碗我才出来，他们已经念了半了，我就跟着念了半咯。所以呢，凡是道场呢，是龙蛇混杂，凡圣交参，可能你们其中有些都是发菩萨都未顶的。OK？ 哦，所以我们诵经呢，你不要说要他们呢死诵念诵，如果发菩萨念一句你就升天了啦。咁啊，读诵大乘经典是好的。咁有啲咧，真系咧，有位法师咧，佢就我不便讲佢名吓，佢就话咧，念佛咧唔需要读诵大乘经典咁。呢个系错嘅，《无量寿经》里边就系话修十善十正业，十正业之中就系读诵大乘经典，系咪啊？《无量寿经》里边有讲。仲有啊，居然佢有本书，我无意中我攞起本书啊，认识佛教我吓，点样认识法咧？我嚟认识一下啦。佢原来咧，佢话嗱，你哋唔使持咒噶，你根本就唔识咒里边讲乜嘢，法菩萨边度听得懂啊？念嚟有乜意益啊？呢句是话涉及谤法啊，法菩萨听唔懂，你听得懂啊？咒语是法菩萨讲的，为什么听不懂？所以呢，真的呢，现在我听见说、哦、新加坡有没有人在这里，听见说新加坡那边那些人呢真的不念楞严咒了、哦、就是受他影响，真的不可以的。我们要明白有显咒有密咒，有显的佛教有显教有密教，显教咧就讲道理俾你听，你要明白咗道理，依照去修行；默教咧，你就唔需要去了解佢嘅道理，只系信心，信心坚固，专心一意就有功德，而且咧系专心一意嘅功德咧，比诵经仲大。诵经有分别心啊嘛。仲喺度分別，但係咧持咒咧專一咧就已經身口意相應，功德仲大，效果仲快脆。你千祈唔好話持咒法菩薩聽唔到噶，唔懂噶，法菩薩一定懂噶。OK， 嗱，而家我哋要讀誦大乘經典，唔係讀誦大乘經典之後咧，仲要輕福喎、哦，出家人都要收福噶，哦，做乜嘢啊？见自喜塔 ，OK， 咁啊，为乜嘢要令众生归依三宝嘛？广种福田嘛，啊，咁咧你见自喜塔就要钱咯，要钱咧就叫嗰啲人嚟种福咯，咁呢啲就俾机会你哋种福，咁啊，俾机会你种福，你就唔好话啊，你问我攞钱啊，唔系啊，佢慈悲俾机会你种福。不是说有对你不好的，对你好的 ,OK? 那这个都是出家人的责任，见自喜塔，令众生归依三宝，广种福田、哦。第九呢，慧生就是留这些舍利在世间给人恭敬，给后世人种福。第十呢，升德、啊、升德呢，德就是德学超群，升呢名声演播。 但不是叫你求命求利、哦、明智實歸。如果你真的有材料的呢，咁人哋咧知道嘅，唔需要自我先前嘅。就如果你冇实真实材料咧，就算你登起报纸啊，叫你攞你啲相去拜啊，都冇用噶。有啲人真系佢将自己嘅相咧印咗出嚟，俾人卖，卖咗去拜。你知唔知道有呢啲事啊？系嘛？呢、這个你千祈唔好信。咁样做嘅人咧。不是真实的、哦、这个讲升德呢，就是要自意留意自己的声意，不要做些坏事、啊、要做些好事。德呢就是道德学问，在这方面用功，超乎大家，明智实归，这个是出家人应该做的事、啊、古人说出家不二十科，是佛徒六百岁，是你一世修行都冇用噶。如果你唔做呢十样嘢，可见呢十样嘢几咁重要啊？系咪？我睇极都未够钟嘅。譬如孔子写父吐世，有两个意思吓。孔子写父，父同咪仔。你哋在家人咧，就係、是、自己就係爸爸，有幾多個仔啊？佛都有仔噶、哦，佛咧係有親生仔，有嫡仔嚇，有侍仔哦。呢點講咧？咁嗱，呢、這個呢度講譬如孔子寫父吐世咧，就有兩個意思。第一個意思就係話父係邊個？係本國你，仔係邊個？係此國智。如果我们能够由本国理而起这个此国智，就等于由这个父而生这个仔。知佛菩萨呢，能够以这个此国智契合这个本国理，所以得到解脱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父子相依、哦、这个此国智依这个本国理，等于父子呢享这个天伦之乐。哦、如果我们众生啊，怎么样？我们众生是怎么样？背角合层，就等于这个仔啊，舍了这个爸爸，走了去流浪。我们背角就是舍了这个本国爸爸，舍了本国你、啊、没有这个此国字。所以合层合这个世间的色声香味触法，所以流转于生死，就等于我们呢是奔走他方，沦落天涯、哦、受很多苦楚了。这个是第一个意思，父子等于本国理和此国智。第二个意思呢，父就等于佛，仔呢就等于阿难。法书法的音声呢，等于什么？标指见热，即是用这个手指告诉你，嗱，热在那里啊，这样。你因为这个手指呢，一看看到去就见到热了。因言明教是什么意思？因法所讲的说话呢，你就去明白这种道理。所以呢，凭这种法说法的音声，你去明白道理，去修行呢，这个就等于父生子、哦、如果我们执着法所讲的研究，而迷了这个真心的话，为了法的宗旨不能够得到利益呢，就等于个仔舍了爸爸，走了去，离家出走，志气加增。柯能而家话：我而家就等于孔子啊，一个孔子舍咗爸爸，离开屋企，走咗去啊！即系话我离开咗佛所讲嘅道理，唔明白呢个真心，冇办法修行。今日乃至虽有多问，以不欲不问， 若不修行而不闻等以人书食，终不能饱。佢话我而家知道，今日知错啦，啊，今日我已经知错啦。虽然我而家系好有学问，系听咗好多经教，系好明白佛所讲嘅嘢，但系我唔修行呢，同埋唔未听过嘅人一样一样啊。等于乜嘢啊？等于二人是食，终不能饱。等于我话俾你听，哇，冬菇炆好豆菇，好好食啊！咁我话俾你听，咁你又得个听住咯。你饱唔饱呢？唔饱嘅，二人是食，终不能饱啊！啊，多慢呢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华严经有话，华严经里面有话，他譬如有穷人啊，终日数他宝啊，自己没有半分钱的，多慢又是这样。哦，不要说穷人啦，就算我们在银行做事啊，你估一日數幾多銀紙啊？嗱，係咪你噶？唔係啊，係咪啊？佢話：譬如窮人終日數他寶啊，自己冇半分文。多聞又係咁樣，多聞如果唔去修行咧，一味好似數銀紙咁樣，得唔到受用嘅。佢話：譬如聞古人啊，能畫之色像。是比不自见，多盲嘅意思，等于一个盲人，佢识画画嘅，画到好靓好靓俾你睇，自己睇唔到，多盲一样，自己识讲讲俾你听，自己冇办法受用。哦，又如聋诲人啊，能就知音乐，是比不自问，多盲嘅意思，好似盲人咁识奏音乐嘅，去。他自己識奏，但係唔識聽啊！俾你哋聽，多盲又係咁樣。你自己識講啫，你自己唔去修，俾人哋聽，俾人哋去修。咁所以咧，多阿難就話：我雖然係有多盲啊，如果唔修行咧，係以不問等咧，哦，係一樣噶。咁咧，關於多盲嘅功德咧，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利益。我寫了很多，但是這度咧係介紹十種利益嚇。第一，多聞咧，我哋知道有煩惱，煩惱助長我哋嘅生死嚇。我哋咧多聞咧就唔會隨呢個煩惱去剪啦。第二咧，清淨助。清知多聞知道清淨奉行咧，能夠助我哋係正涅槃。所以我哋就可以，我哋就要精进去修。第三咧，系远离疑惑，有好多嘢我哋唔问咧就唔明白。而家我哋多问咧就明白道理，知因果，啊，识邪正，能够咧系断除一切疑惑。第四种咧，多问啊，能作正见、正直见啊。是有多聞的緣故呢，就不會墮落這個邪知邪見，能夠知道真空的理，或者是明白俗諦理，進一步呢離開這個空有二邊，離開這個天上二見，而證到這個中道理。第五呢，多聞能夠遠離非道啊。多聞就知道什麼叫做善，什麼叫做惡，有善有善的果报，恶有恶的果报。这样呢，我们就会知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远离一切外道的邪见。远离外道的邪见呢，就不会招到三恶道的苦果了。这个就是多闻的利益啦。第六呢，就安自正道。多闻能够止恶行善，能够知道呢这个菩提道啊，是怎样去修，怎样去相应，怎样去正，能够安置于这个正道之中。第七呢，开金炉门。金炉呢 我唔知道大家見過未嚇。咁啊，佛教咧成日都以呢個甘露咧誒比喻呢個最好嘅嘢。原來甘露咧就話起死回生啊！嚇，如果我哋能夠多聞正法咧，而又為他人說法嘅話咧，就能夠令到好多人信法、依教奉行，更則為人廣施，令人哋信啊，親近人天嘅德，更則得到天同埋人嘅樂果，然咧就可以作菩提之因，咁叫做開金爐門。第八咧就係更發菩提，又聽聞多聞，然後思，然後修。所以觀音菩薩話：從聞思修入心魔地。咁所以咧就證到耳目圓通啦。我哋能夠從聞而思而修咧，就可以降伏煩惱，漸漸就以佛果菩提相應啦。第九。能作呢個長夜燈啊！多聞嘅人咧就有智慧，有智慧咧就顯現呢個智慧光，智慧光咧就能夠破除呢個無明煩惱嘅黑暗啊！因此咧就可以作眾生嘅燈塔啊，可以作眾生嘅苦海慈航。第十咧，不畏惡道。常常聽聞大乘佛法的話，就能夠產生呢個慈悲同埋呢個智慧。悲智雙運嚟到呢個世界度眾生。嗱，我哋知道小乘人咧就驚啊，怖畏生死啊，視三界而勞弱啊。當呢個生死而冤家，所以聲聞人一離開三界咧，我怕怕啦，以後再唔嚟呢個世界受生啦。但係菩薩就唔係，明知道呢個世界苦惱，但係佢發菩提心嚇，佢要悲智心啊，佢有智慧又有慈悲心，因此咧流惑揚生。乜嘢叫做流惑揚生咧？我哋知道無惑不生娑婆。無業不生娑婆、啊、如果你沒有作到這個娑婆的惡業呢，你不會再來這個娑婆世界，你會生十方佛淨土的。但菩薩呢，他偏偏明知這裡，明知生中有苦，偏向生中行，為什麼？為了度眾生。明知這個娑婆世界是痛苦的，他要來，要來怎樣？他就炸低漏些煩惱惑，咁樣就會嚟呢個世界受生，所以呢啲叫做無畏嚇、啊，不畏惡道，不畏惡道，捨生取生嚟呢個世界誒廣度眾生，多聞就有咁多好處。咁你哋而家多啲聞，誒日日嚟聞係嘛？咁咧就起碼咧都知道呢部經嘅道理咯。如果你話隔咗幾日唔聞，再嚟聽翻下咧咁。我諗咧就會陌生啲啦，就唔知道哦，前邊唔知講乜嘢咧咁哦，所以咧我哋就要多聞。可惜阿能一向多聞咧，未肯增修，咁你就要以此為警戒咯。聞咗之後就要去修咯。哦，呢部經咧，而家講嚟講去就破咗網先，然後顯呢個增，咁你咧就少啲分別。哦，少啲烹言，咁就係問咗嚟收咯。進一步咧，就用呢個根，用呢個見聞覺知嘅性，啊，不生不滅嘅心去收呢個因，收咩因啊？收耳目圓通，收耳目圓通咧就可以成佛啦。包你可以成佛嘅，問題你收唔收得到啫？哦，耳目圓通。呢部經就係、是、呢部經就係話啊，你迷咗真，就 用呢個妄想就眾生，眾生就苦惱咁。你想離開苦惱點啊？就返妄歸真咁。乜嘢係妄？乜嘢係真？你要明白先。妄想心、色心就係妄。呢個見聞覺知咧就係真咁。由呢個共見聞覺知咧接近呢個菩提咁，你就用呢個見聞覺知去修。咁樣咧就修乜嘢啊？點樣修啊？修耳目言通咁啊！咁你話啊，我唔識修耳目言通啊，我係淨係識念法啫，都得念法法夢都可以達到耳目言通。點解咧？咁嗱，耳目言通咧就話初耳聞中入流夢所，我唔聽嗰啲嘢啦，我翻翻嚟聽下我自性咁。咁你而家念佛咧都可以，我唔聽其他嘢，我聽我念佛嘅聲音咁，呢個咪修咯，品行問自性咯，係嘛？咁然後咧，意識動靜，意相了然不生咧，即係啊，裏邊嘅境界、外邊境界，乜嘢都妄為啦，只係心即係法，法即係心，呢個咪就耳目認通咯，係嘛？咁又由呢個外法咧，正入內法都一樣啊，所以。呢部經咧又係指將人哋修淨土嘅，因此咧係有呢一個大勢至菩薩六根都攝，我無選擇六根都攝，教人念法嘅《法華經》亦教人念法嘅，《華嚴經》都教人念法嘅。由此可以知道法念法嘅法夢幾咁殊勝。實際上這個世界啊，此時此地啊，除咗念法之外咧，我哋冇乜嘢可以做得到嘅，因為好多煩惱，好多層路。你叫你拜忏，你又未必有時間，係嘛？叫你嚟誦經，你又未必抽到時間。但係叫你念法，抽唔抽到時間啊？得，我翻工都念得㗎。我坐車都念得噶，我瞓覺都念得噶，我止煩都念得噶。你止煩就唔能夠去拜忏啦，但你念得法噶，係嘛？最容易就係念法，所以而家我哋開始念法，好唔好啊？